职业总同盟中央工人文艺宣传队四月十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演出，表示庆祝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首脑五周年。有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工人和盟员观看了演出。